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泪流？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？是谁为你而担忧？是我、哦哦 Yeah.

谁愿意为爱死？

时想起你，怕你还没休息。都是因为这场雨，忽然间下得那么大，怕来不及跟你走在一起。 感动，生命给了什么，我就享受什么。

怎么好了？

情有时候是恶作剧，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。 不是这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间里。